又啊，今日牛医生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翻嚟，今日啊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咁啊今年呢一集叫做新年度， 新年度 系啊， 新年就过咯， 新年就过啦，今日初八啦， 初八， 喂笋哥多谢你上嚟做声，唔系点解我哋要咁急啊？笋哥，今日阿笋哥系好赶忙嚟噶，因为笋哥之后会翻 大陆， 大陆一个月， 系啦， 咁啊去边度啊？笋哥， 首先啊去西安，西安啊。成都、成安就青岛，青岛就哈尔滨，哈尔滨再去温州。 哇，咪好多女你屌！ 我都想系。 唔系，我想问啦，会唔会即系去？ 谂住最主要系想试下滨妹啊。 滨妹啊，哇，千几蚊 Q。 系咩？ 系啊。 哈尔滨妹。 哈尔滨妹啊。 系咩？话成千蚊噶。 系啊。 你屌有冇暖炉噶？ 屌你！ 好卵冻喎，一蚊出嚟变咗冰棍，好大镬啊！ 唔系，我想问下你咁样去一个月咁，我想问下你会唔会去滚下咧？ 我想啊，我好难讲噶喎，呢啲 唔系咁。你个 partner 咧？ 我 partner 会唔会滚啊？ 啊， 我唔知喎，跟住 partner 基督徒嚟嘅。 屌你捻个基督徒上捻到可以屌屎不窿嘅。 屌屎不窿。不过我想今年咧，即系呢个题目咧，我都有个今个新年咧都有个题材特别想讲下。 系。 就系、是。老板派利是， 喂，派利是呢下嘢。 我今年咧就你知啦，我哋出嚟食四方饭，老板自然唔少啦，系咪？ 啱。 咁然后咧，今年咧就有一日就同一日里边咧就撞到几个老板。咁另外咧就另外咧就见到我平时打工见开个老板啦。咁然后咧就夜晚嘅时候上个 friend 屋企夜晚倾偈，我哋又玩咗好无聊嘅游戏，就 拆利是 啊，冇错啦。咁然后咧，今日发现即系普遍啦，即系。一般的老板咧，大家关照开嘅，咁啊一百蚊都走唔甩噶啦。 咁好 吓，你觉得好基本？ 我十年都未收过一百蚊利是啊！ 咁啊，因为佢唔使靠你发财啊嘛，你老板 啊，咁啊系， 系嘛？咁但系但系今年咧就有一个老板就零零舍舍俾咗五百蚊。 咁卵神！ 但系咧，话时话咧，我上年只系同佢开咗四日工。 会唔会佢快喺度达啊？ 哦，唔系。 唔系，但系佢个身价系，即系嗰个老板会唔会系有啲身家嘢家底噶？ 其实呢样嘢原来就唔关事嘅。咁后来咧，我同啲朋友咧反复讨论之后咧，其实就好得意嘅。嗱，譬如话我哋开工， 唔系，但系佢封利是有冇写住佢个姓噶？个利是封？ 冇噶，冇噶， 系 冇噶。 有冇特别嘅个利是封？ 冇噶，冇噶，好普通嘅啫。 明白。 好普通。咁样咧就系仲有喺银行咩大新银行啲利是封咧， 哦，咁样真系好隐蔽喎，呢啲真系。 咁啊，呢个老板咧其实就不嬲都系几好人嘅， 系。 咁但系即系出粮又会快，出粮又唔会拖数啊。咁样咧就你知啦，譬如话平日开工，我当你系两千蚊一工咁啊，咁咪做完嘢咪俾两千蚊你咯。咁你都会多谢佢嘅，咁但系你唔会特别多谢噶嘛。 系。 其实咧，即系喺今次咧，你睇咧，你睇下佢只喺新年呢啲位咧里边咧，佢俾五百蚊你。你一定記得嘅， 係啱啊啱。 即係我就喺度諗啊，呢、這個老闆，即係一方面就係佢自己要面子啦。你作為老闆階級，你唔可以話哇，佢派十蚊咁樣好冇樣，好樣衰噶嘛。咁但係調翻轉咧，就係喺大處嘅地方咧，就做到普通；但係細處嘅時候咧，就做多佢，咁人哋就記得你。 啱。 跟住然後咧，我就喺呢。 你聽我講一句説話，《一九八四》呢本書講噶，我哋 一九八四邊個寫咧？ 呢、這個 George Orwell 啊。 嚇嚇。 咁咧，佢又講一句説話。在細處的地方，我哋守規矩；永遠在大處的地方，我哋都可以破壞規矩。 即系我在呢件事裏面咧，我就會同我朋友喺度互相討論之後咧，我就即係得出一個結論，即係咧，其實或者我亦都會影響到我第日如果有機會去派開工利是啊！你知開工利是唔係人人有一派噶嘛？ 啱，即係最緊要有公開先有一派噶， 或者係即係你係一定係老闆階級先有一派啦，咁樣。咁咧，其實咧就真係喺啲唔覺眼嘅地方，其實做多啲。咁平日咧，你就人哋自然會俾面俾多啲， 係嘛？ 即係人哋可能啊，你開工嗰時候，你同佢講話，喂，今日唔掂喎，少啲得唔得啊？咁你都數實話得㗎。你一兩千人，即係你一封五百蚊嘅利是，其實係買咗一兩個人情。 啱啊。 係啊，我就會覺得，即係或者佢本身都未有呢種睇法添。但係觀物論如此啊，就係喺呢個開工利是事件裏邊咧，即係為我上咗一課咯，我覺得。 阿筍哥，我話俾你聽，牛醫生咧。有一年咧都俾五百蚊，你知唔知点解咧？话说佢个姑娘咧就好捻开心、啊，原因就系、是、哇，屌佢老母派五百蚊利是啊！俾牛医生打电话俾我，喂，九护士，我揞捻错个袋咧，俾捻咗我侄仔嘅利是我姑娘。 我咁牛医生都几好喎、 啊，俾个侄仔俾五百，但系揞捻错咗，俾捻咗个姑娘。咁但系佢啲姑娘唔系一个人翻工噶，几个啊？咁一个收捻到五百，一个收十蚊，咁啊梗系狂屌啦！哇，有冇搞捻错？牛医生你咪玩嘢啊？同嗰个姑娘咪有路先？屌你老味，点解佢五百？ 十蚊，嗰牛醫生喺我喺面啦，因為啲姑娘屈鳩你，要你攞翻500蚊俾佢啊嘛，冇理由佢500我10蚊噶，咁有三個喺度，咁冇論計啦，牛醫生個袋每日買多5球啦。咁后屘我话：咦，牛医生你都好捻丑，系啊，揿捻错咗。 但你睇下，其实牛医生俾个侄都几好喎，即系你话，譬如话一般亲戚派， 佢好锡家人噶， 系好锡家人， 好锡家人噶。哦，你唔同我，我唔锡家人噶嘛。 系，即系20蚊都俾多噶。 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最大镬嗰阵时咧，收利是系边个咧？塑胶帽，收嗰啲系咩咧？我做咗几年啦吓，第一年。老闆就話自己係基督徒，我哋大家今年一齊嚟團拜。咁咩叫團拜呢？就係圍埋喺度，大家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食件餅啊，咁就收皮。 哦，即係冇利是收嘅。 咁我屌個老母，原來呢叫團拜，我第一次認識嘅啫。第二年咧，啲師傅狂屌之後咧，就派啦，派咩咧？金句卡。 你食基督徒嚟喎。 我屌佢老母快啊！真系要快佢系派金句卡，你咪玩嘢而家屌你！ 不过其实真系咧收咩利是呢、其实我今年收嘅利是咧，嗱、即系虽然咧，其实我讲真，我四年嘅利是都冇拆过噶啦，已经 系咩？ 系啊，我而家积咗一柜桶利是嚟， 一柜桶，我四年夹唔够10封啊！屌你！ 但我点解唔拆呢？就系、是、呢、這个第一就唔会特登拆啦。第二即系你整完之后你就习惯摆喺柜桶。 唔系话即刻拆晒啦。 咁但系咧，有一啲利是咧，我就会即刻拆嘅。 边 个？有两种利是，第一咧就系、是我影结婚相嘅时候咧，嗰、那个主人家嘅开工利是。 一定要拆啦呢啲。 因为咧点解咧就系 睇佢俾几多钱影几多嘢。 系啦，就又唔系嘅，即系睇下佢对你有几尊重嗰啲、或者佢对你有几看重佢、即系有时咧，你知道做人就系咁啊，佢俾多啲你，就希望你嗰日做得好妥当啲，系咪啊？心意嚟嘅吓。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就系、是，因为同埋你喺一日。咁流流長嘅時間裏面、十幾個鐘發脾氣好正常啫。但有時你唔俾面，佢要俾面封利是嘅喎。即係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咧，呢樣原來真係有用嘅。 有你錢有，你錢打人牙膠最有用啊！順哥，我話俾你聽，今日有單嘢真係要唔講又要講，講又要講。話説咧，咁咧我就買咗去第二間房今日。咁咧我就見即係嗰間有姑娘一間房，但係我姑娘好撚核突㗎。咁我就即係翻到自己間房，同個大叔講喎：，屌有冇啲姑娘介紹我識啊？佢哎呀呢、這個啊，我哋醫院啲姑娘好撚健康㗎，中意行山打羽毛球。我話窿閪溝女啊，先係中意行山打羽毛球嘅啫。你試下叫寶寶龍行山打羽毛球，佢有冇攞個戳拍斬你老母閪啊？浪漫行 LV 行 Gucci 行 Coach 行 IFC 啊，浪漫！你仲要買嘢喎、啊？你冇齋行喎、啊，踢你春袋佢。上次同佢食個雲吞麵51蚊啊！ 不過我覺得而家即係去嗰啲咩所謂名店咧，譬如話嗰個咩181嗰度咧， 哦係 係，哇！我覺得真係已經有種感覺咧，哇！真係俗不可耐而家。 係啊，而家專做大陸客㗎。 即係你見到我嗰日行過，望到，哇！全部都係大陸人嚟嘅。 係啊，全部大陸人。係啊，反而而家連卡佛少啲大陸閪咯。 即係有時咁樣諗，你即係何必同人逼咧？係 啊，西武啦，西武連卡佛嗰啲。啊，講翻嗰個開工利是先，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咧，我自己做嘢啊。咁呢我就唔派開工利是。 你都喔、哦、你嗰啲你嗰行唔派開工利是冇理由啊。 做咩呢賭錢。初一一定啊。一定嘅。 一定 埋班朋友叫埋班兄弟一齊返嚟賭。一定派三門牌。派三次啊玩三公。唉得我自己即係唔開啊。自己門牌唔開俾人睇啊！咁邊個開出嚟咪邊個派咯？通常啲友仔都好有良心嘅，1000、2000買落去啫，冇理由，你老母10皮咁樣樣，你即係玩嘢啫，啱唔啱啊？咁你例派嘅，例派三次嘅，咁點解呢？人哋幫你打工，你唔係殺咗人哋啊？過年你先殺人？ 係係，咁但係點解唔派一封正經嘅利是咧？又 你唔知人哋手唔手頭緊啊嘛？你有見有啲古惑仔個樣真係好撚手緊，佢又唔夠膽買得多。 咁你同幾多人一齊玩呢咁樣 10多個咯。 10多個一齊玩，你做莊 一齊玩。 哦。 例㗎啦，一定㗎啦。 哦。 你冇理由個個一係5嚿，一係即係有啲啊5嚿咁派，咁不如開心啲啦，1000、1000咁派，咁佢哋都好識做。 咁啲人通常都係抌1000蚊落嚟嘅啫，係嘛？ 有啲你見佢手緊，唔好意思，佢咪即係。奄奄下抌2000啊咁樣樣，即係佢明知你年年都派，佢就唔會狼噶啦，唔會玩嘢跟你揾食，啱唔啱先？ 係係。 咁佢即係嗰年真係唔掂啦，因為試過有一次，咁有個細佬咁抌咗3000蚊落嚟，我見佢係咁抹汗，佢真係咁抹汗，我諗佢即係個心態就係話唔好意思啊，佢唔係驚你唔俾佢殺佢個門啊， 佢真係唔好意思，個個一千，我三千，個個啤撚住佢，佢即係真係喺度抹汗咁話，誒得得得得得咁派咯，啱唔啱先？即係人哋係手頭緊先係咁啫，人哋唔係手頭緊唔使問你攞啦，啱唔啱啊？咁佢買完一次就走，即係佢都唔會話再跌落去啊。 哦，即係你有三鋪，有三鋪嘅。 係啊。 咁但係呢、這個令我就唔再 派。唔派啦，屌你咪第二個，哎、你做莊你做莊咁樣樣咯，屌。咁嗰啲係佢哋屌你咪圍立。 但係喺呢個行頭裏面大家個習慣係咁，即係你都係前大佬教落㗎啦，呢啲嘢都係。 我見過以前嗰個大佬係咁做。 哦，咁你就 跟翻佢習俗係咁做，咁咪跟翻佢咁做咯。 好似啲人咩打麻雀咁樣。以前講緊有個阿金庸啊。 係。 金融又喺新年咧，就會約埋啲伙計打牌嘅，即係以前喺明報嘅時候咧，就約埋啲伙計打牌嘅，又係狂輸牌 咯。 哦，係啊，咁啊有個咁嘅。 阿寶寶南邊兩架廁紙用下喂。 係咯，即係有個咁嘅，即係都會有啲咁嘅。 啱啊！你臨新年你冇嚟殺人哋啊？啱唔啱先？ 不過呢、這個第二種利是咧，我一定會拆嘅咧，就係、是、老闆開嘅利是。 寶寶 啊。係啊，即係老闆派幾多，其實就係都有一種。有一種有一個指標喺裏面， 啱睇你值幾多錢， 睇你值幾多錢，或者係覺得即係我覺得咧一個所謂唔得罪人嘅例子咧，其實即係我只係老闆階級啊，一百蚊已經係最低層次， 一百蚊係啊， 係最低層次噶。即係咧講真，我上年同你撲心撲命，即係你花紅嗰啲又唔使諗啦，已經。 同埋一樣嘢啊，筍哥，你公司唔係千鳩幾人嘛？好似我哋嗰啲大醫院就唔撚派啫， 冇得派㗎啦，你哋 點派啫？落撚隊，哇！屌你成扎蝗蟲咁擁埋你，你點派啊？啱唔啱先？你話你公司幾條友，你唔撚派話老細，我哋幾條友，你派十蚊，我屌你屎忽窿咩？啱唔啱先？ 所以咧呢、這個即係 你講唔撚通啊！ 係，即係人情人情嘅嘢嚇。 係啊， 你有冇聽過成龍大哥咧？又係咧，每一見到人，全部都派五百蚊嘅。 係咩？ 你睇下佢咧，初一到初四喺邊度出沒嘅時候，你最緊要撞到佢。 真定假？堅人就快。 呢、這個呢啲就行頭傳出嚟，應該唔。 屌我嗰陣時做婚紗相，我咪影過婚紗相嘅。屌佢老咩？我老細個老母啊！嗰陣時個老細有個老母噶嘛，咁啊扮到花枝招展啊，又大波就拉個腰封，屌你老母將條腰係咁前個波咪大咯。屌你派嗰啲利是吉嘅。 吓、啊、可以咁样？ 咁你唔通同佢讲啊？喂，阿太上皇，屌你老尾利是吉噶，咁样样，咁你冇理由讲啦，冇理由出声噶，啱唔啱先？ 咁啊太孤寒啦！我以前有个朋友啊，即系唔呢啲都严格嚟讲都唔可以叫 朋友。不过最感动收一封咩利是咧？嗰阵时细个唔识，真系细个唔识。半春园嘅慈家嘅 系咪鸡豆嚟啊？半春园， 你因住落地狱，你讲完呢番说话。半春園是香港一間的離庵嚟嘅， 係咩？喺大喂，對唔住，對唔住。 佢個師傅真係行合仗義，我未見過女師傅可以咁豪爽啊！咁咧點解咧？原因嗱，講兩件事大家聽下。一單咧，咁我老母嗰陣時屋企水浸，咁咧佢就話：，你嚟我，因為我年紀大啊，申請咗一間屋，咁間屋咧黃大仙嘅，俾老人家住嘅。我俾你住，你就咁交電費咁咪用咯，咁樣。咁我老母話怕唔怕？唔怕，你咪慢慢用。咁有一次咧，佢跌親只腳，只腳斷啦骨啊。咁咧佢因為年紀大啦，咁啲人扶佢去話、啊：不如傾保險啦。你攞一份保險先，又要填一紮嘢咁樣。佢唔係唔識字，佢以前細個唔識字噶，咁啊都八啊幾歲，但係佢即係喺離庵度嗰啲師傅教佢識字讀書。咁佢話：我唔搞呢啲啦。下一手你麻煩到人哋，你而家去 cam 一大輪嘢，我都就嚟做完啦。我歷任做完啦，年紀大啦，要俾下一屆上啦。你咁樣麻煩到下一屆，人哋唔中意，人哋會好唔中意你啊。你臨退休先搞單咁嘅嘢，佢話得，打石膏咯，咁咪行得就得，算啦咁樣。咁點解講起呢個師傅呢？話說佢嗰陣時咧俾一封利是我，咁你知師傅啊食四方飯，真係四方供養嗰啲飯，唔係我哋出嚟食嗰啲四方飯，我哋出嚟嗰啲係搶嘅四方飯啦。佢冇錢噶嘛，佢寫一封利是寫住身體健康，學業進步。咁我細個唔識一拆開咁啊，閪我閪面啦，梗係。咁啊，大個而家覺得真係好對佢唔住，佢其實好努力。即係都好勤奮咁樣，日日寫，佢自己寫噶，手字寫得好靚。咁佢啊帶埋一個利是封度，啲利是封都係人哋俾佢噶嘛，佢冇錢買噶嘛，師傅啱唔啱先？咁 佢都用個心機去俾我，咁我覺得即係而家諗起係感動咯。 哦， 阿師傅真係好好人噶，本春元嘅師傅，即係好好有呢個合味啊， 合味， 合味，真係有呢個大合嘅味道。 女合啊， 係好有呢個女合味道。 即係都想講一個閪人咧，就係、是、你就講未講完嚇？ 未講完，講完啦，講完。 即係咧，又係講利是咧，就係、是、咧有一次有一個人就喺街見到嘅，即係都唔叫係朋友啦，已經咁啊。即係之前又幫人做補習，後來去咗做保險咁樣啦。係。咁然後咧嗰次，啊佢又未結婚嘅喎。 啊。 跟住然後咧，拗屎忽先，唔好意思啊。 哎呀，你突然間你過去未結婚，突然間又要講單嘢。 跟住然後咧，佢又派利是喎。 啊。 跟住然後，唔係即係佢俾封利是我喎。跟住然後咧，我心裏邊就好唔安樂啊，即係覺得，哇！屌你做保險，你一係就撈得掂，一係撈得唔掂嘅啫，咁樣擺封利是咁樣。跟住然後，哎咁啊大獎啦，咁哈哈咁樣。 裏邊係咪寫住屌你老母？ 唔係嗰啲佢自己張卡片嗰啲咯，係 啊， 即係我嗰時候覺得咧老土都爆，即係呢啲誒，即係你 一係就冇俾啊，俾張卡片咪得咯， 咪就係咯， 你入落個利是封做乜嘢啫？ 你真係擔心人哋唔收你張卡片嘛？ 啊，哦， 係啊，即係我覺得哇，呢啲真係樣衰到爆，即係、 啊、 其實你只係呢種咁嘅，雖然你將張卡片擺到我手度，就我禮手抌咗， 啱啊啱啊啱啊， 即係係咯， 呢啲真係醜怪啊！不過我話俾你聽，有啲人仲醜怪。我哋呢行有啲叫死敵嘅，即係你有啲人係唔想拍啦，同事係冇得揀嘅，唔係同事係真係冇得揀嘅，你翻工就見撚到佢啦。你朋友有得揀噶嘛？親人亦都冇得揀。咁、 嗯、 有啲同事唔係你朋友嚟噶嘛、 嗯？ 話說有一個同事今年俾利是我，咁、嗯、我上年都做過噶啦，唔要唔要唔要，俾都唔要。咁咧，阿牛醫生就喂做乜俾唔要？十元八塊我冇啊！啱唔啱先？你嗰度唔会有两鸡嘢喺度噶，两封利是啱唔啱啊？你一千银都唔吸引啦、啊。你话你而家俾两千银我，喺我嘅价值观里边，我可以唔要，即系唔对我构成呢个吸引力啊。 但系其实佢又唔会俾两千蚊你啊。 啱啊。 系咯。 咁啊，即系肯定里边都系十元八块嘅啫。我要嚟把捻啊。 四十蚊咁样咯。 俾翻佢，唔要唔要唔要，几靓有型。有啲人咧攞全盒过嚟，喂，九回事食啊，唔食唔食唔食， 屌你惊落肚， 系喺面啊嘛，大家屌你老味，惊你呕牙而家。 喂，呢集讲完啦。 好，系咁先，拜拜。